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长茂一看，爹也没死，皇上也安全无恙，这才放了心，撩衣服跪倒在地：“主公在上。”臣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各位，大家都听好啊！叔叔大爷，我磕头喽！长茂磕完了头，然后过来又跟开明王常遇春相见。老英雄虎目之中掉下眼泪：“咱们父子好悬没见着，可不是吗？”哎，众位赶紧往外冲吧，全是咱的人。朱元璋点点头：“妈，别的先别说，先给我们弄点吃的吧。现在孤寸步难行，大伙都说可不是吧，走道都走不了了。”正这时候，八辈哪吒宁波彪、金锤殿下朱母英、野人熊胡强、小矬子徐芳、胡大海、胡德济人是陆续赶到。还是老胡心细，他是总后勤呐，他知道牛塘峪里的情况，未曾来的里边以前，他准备了大车100辆，上的满载粮米和吃喝。胡大海这一来，众人可高兴了，赶紧埋锅造饭。胡大海紧吵吵：“注意啊，弄稀溜溜的，可别整干的，非撑死不可。没有这经验吗？”拿着稀粥，先给朱元璋盛了3碗。这皇上还真不错，把眼睛瞪起来，一转圈3碗就没影了，饿极了。这元帅也没元帅的架子了。大将也没大将的威风了，全瞪起眼睛吃吧。君臣用完了饭，里边被困的人马也草草的吃了几口，保住了性命。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就开出牛塘峪。咱们书说简短，3天以后，牛塘峪这场惨烈的战斗宣告结束。朱元璋也恢复了健康，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文官武将全到齐了，按照功劳给每个人都记了功。朱元璋把桌子一拍：“嘿，张士诚啊，张士诚，我朱某与你何冤何恨？你好不应该定诡计把我困在牛塘峪，要没有我二哥搬兵，要没有宁波彪等众人救驾，孤性命难保啊，大伙全活不了。张士诚，我不杀你是死不瞑目。”朱元璋马上传旨，率领全部人马要踏平苏州。谁敢不听啊？两方面的人马凑在一块不下40-50万， 就把苏州紧紧地困在正中。朱元璋传旨，打，把城给我炸平。朱元璋这一打呀，张士诚可傻喽。自从牛塘峪被明军占领之后，张士诚领着残兵败将是逃回苏州，屁话还没坐稳的朱元璋就追来了。张士诚左看看右瞅瞅，要知现在不该当初啊，如今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叫朕如何是好？我投降吧我呀。正在这时候，旁边有人大喊一声，主公，大丈夫做了不悔，悔了不做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料朱元璋等等碌碌之辈有何可怕，臣不才要逃旨出战。张士诚一看呢，这小伙长得帅，可以说是标准的美男子，身高80挂0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隆，面如银盆，两道黑针针，8字利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儿，双眼皮儿，长眼着毛，骨鼻梁，方海口，牙排碎玉，齿薄唇红啊，也就20岁挂0。头上扎金，身披剑袖，腰悬宝剑。他一看搭话的是谁呀？正是自己的姑爷，大驸马贺萧。原来张士诚有个独生的女儿，名字叫张凤芝。哎呀，张士诚没有多儿多女，对这个丫头爱如珍宝啊，就给她选这个女婿费了9牛2虎之力。后来经南侠王耐云从中为媒，就选中了大驸马贺萧。这贺萧也是苏州人，家趁人直，自幼就苦爱武艺。他有个老恩师，是个出家的和尚，叫三宝罗汉法修。他跟法修学的能耐，自从跟女儿成亲之后，张士诚对姑爷也照样疼爱。虽然他有满身的武艺，每一次打仗都不允许他参加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打仗的是玩命，万一有个3长2短，女儿依靠谁呢？在上一次出兵，兵困牛塘峪的时候，贺萧就想跟着，张士诚是再三再四不同意，让他留在苏州看家。可这一次，朱元璋兵困苏州城，贺萧实在忍不住了，非要讨敌出战。张士诚看看，孩儿啊，你有把握吗？有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哟，当初为父还觉着有把握呢。我认为出兵10万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有什么说的，谁知道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拙，转胜而为败呀！如今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朱元璋手下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可都不是好惹的。金堂无敌将吕据当场都败北，何况是孩子你呀？爹爹，只管放心，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，儿绝不说空话。是吗？您认为我年轻，担心我没什么能耐，这个我给您交个底，您来看。 说着话大驸马贺萧把胸前的扣解开，在背后一闪身，拿出个葫芦来。这葫芦长有一尺五六，使唤的年头也多了，是锃明刷亮，幽光发滑。葫芦嘴是直的，把小葫芦往前一递，父王请看，朱元璋众人的性命全在我这葫芦里头装着啊，此话怎讲？哎呀，这是我师父法修给我的，这里边有一种药，名字叫五毒白蜡汁，这种东西打到石头上，石头马上就碎，打到人身上马上就化脓，不到七七四十九天化为脓血而死。儿臣打这种东西百发百中，朱元璋手下的人再有能耐能顶得住我的五毒葫芦吗？再者一说了，行运不行咱们试一试，万一转败为胜，我们也省得县城投降。点名看怎么样？还需有门？孩子，要那么的，咱就大胆一试，明天就出兵。对，到了次日平明，苏州城里的人是饱餐战饭，张士诚不敢出兵，带着文臣武将登上东城楼，给大驸马贺萧关帝廖镇。单说贺萧披挂整齐，背后背着五毒葫芦，胯下马掌中五股烈烟苗，带了五千军兵开城门放吊桥，就杀出东关。贺萧来到两军阵前，把烈焰苗一摆，军兵是一字排开，命人讨敌骂阵。这个消息就传到明营啊。朱元璋得着报告一听，什么？张士诚到了绝路了，还敢跟我较量较量？来，亮全队，我倒看看张士诚还有什么能为。朱元璋点兵三万，御驾亲临，带着所有的众将来到两军阵前。明太祖在绮罗伞盖之下定睛往前面观看，就见孤单单冷清清一员小将，看罢多时一脸的瞧不起呀。张士诚孤注一掷，把娃娃都打发出来了，哪位将军前去擒他？臣愿啊。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严甲太岁张九成。张九成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前，跟贺萧见面，对面娃娃报名再战。你别看贺萧年轻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又有五毒葫芦的保障，这家倒挺稳的。贺萧满脸的看不起，你是谁？张九成啊，听说过，无名的小辈，在朱元璋手下你算个老几呀。张九成，我这年轻人不欺负上岁数的，你回去让那有能为的过来，叫常玉春过来，叫常茂过来，叫你们的最厉害的过来，你白给呀。张九成闹了个大红脸，娃娃你的口气可不小，休走，着急。扑棱一声大戟分心就刺，贺萧是接驾相还，与张九成站在一处。一边打着，贺萧心里头一边想，我父王张士诚军师大帅， 都在城楼上给我观战，尤其我父王对我老不相信。哎，今天我露出两手让他看看，让满城的文武也放放心。贺萧想到这抖擞精神，烈焰苗上下翻飞，也就二十几个回合，再看他虚晃一招，拨马就走。张九成一看啊，你没什么能耐，小孩也就是会说大话吧，我不如趁势攻占苏州。催马摇戟是紧追不舍，两匹马离着就不远了。贺萧偷眼观瞧，一看追来了，赶紧把烈焰苗交于单手，把葫芦拿下来了，对准张九成的面部一拍这葫芦底儿，啊，张啪！哟，这玩意儿可厉害，一股毒水直奔张九成的面门打来。张九成也没注意，一愣，啊，呲这一声，张打的脸上，这玩意儿凉丝丝的，跟那凉水差不多少，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变样了。哎呀，就觉着面部好像一百个马蜂蛰的一样，疼痛难忍。哎呀！张九成撒手把大戟扔了，双手一捂脸，是摔于马下。还没等张九成翻身起来，驸马贺萧就赶到了。张九成，我说不跟你伸手，你非要动手不可，这是你自取其祸。张家伙，这一烈焰苗正扎透张九成的千心，那么大的银甲太岁就死于飞病。朱元璋在后头看得清楚，哎呦，哎呀，我的张帮兄啊，好悬没在马上掉下来。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宝乡大将张兴祖一看爹爹当场毙命，哎呀一声背过气去，众人急救。等张兴祖缓过来，虎目圆翻，咬碎钢牙，主公，我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。还没等朱元璋说话呢，张兴祖马望前窜，就来到贺萧的马前，晃掌中宝枪分心就刺，小子你给我再这么冲。贺萧呢战胜了一阵，心里头有底儿了，用烈焰苗接驾相还。要讲究真能耐，他可不是张清祖的对手，十几个照面他一看有点盯不住，拨马就走。张兴祖摇枪就追，眼看要追上，贺萧一抬腿咯噔把烈焰苗挂上，伸手摘葫芦，一拍葫芦底儿，啪嚓，这玩意儿谁也躲不开，正打到张兴祖的面门上，疼痛难忍，把张兴祖疼的撒手扔宝枪，用双手一捂脸，哎呦，扑通从马上摔下去。贺萧一看，哎，又一个，搏战马挺烈焰苗，打算结果张兴祖的性命。这玩意有前车之鉴了，张九成就吃的这个亏，哪能再叫张兴祖吃亏呢？后面元帅徐达赶紧撵弓搭箭，啪嗒，这一支狼牙箭直奔贺萧的面门，吓得大驸马赶紧锁梗藏身，哎，往下一低头，把凋零箭躲过去了。可就在这一愣的时候，明军闯上去，把张兴祖就抢回本队。当然了，把张九成的尸首也运回来了，总算张兴祖保住这条命。朱元璋问哪个出敌，第三个小磕巴嘴朱穆英出来， 一晃掌中这对大锤是力战贺萧。十几个回合，贺萧一拍葫芦底儿，吱，要一股水。本来呀、朱木英就夹着防备，没想这毒这么快，不容你躲。他往旁边一扑棱，正好打在耳朵上。他认为到了耳朵上的比脸上那玩意儿差多了啊，也受不了。眨眼之间疼痛难忍，朱母英一咬牙是败归本队。哎呀，这玩意儿真难、扑通摔于马下，是人事不知。哎，咱这么说的，过去一个败一个，过去一个败一个，全都被五都葫芦给战败了。张士诚在城楼上一看，心里的暗自念佛：阿弥陀佛，苍天有眼，苏州有救啊！我没想到我这个驸马这么大的能为，这葫芦把苏州算保住了。来啊，给我开城杀！他带着30000军兵杀出东关，这一鼓作气把朱元璋打的是大败而逃啊！朱元璋兵退15里，这才安营下寨。张士诚也收兵撤退，回到苏州祝贺。暂且不说，单说朱元璋，等回到秦帐，得着报告，凡是受伤的人，简直命是保不住了。朱元璋带着大帅所有众人到后面观看，一瞅以朱木英为首的宝枪将张兴祖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铁枪将赵玉、中军官梁云，这脑袋肿的跟麦斗一样啊，眼睛也封喉了，那五官都分不清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凡是被打受伤的地方全都冒黄水，这种黄水闻起来臭味难尝啊，满营里的都是这味儿。军医大夫都在床前站着，朱元璋就问各位可有何良策。不行，朱公，这玩意儿在外行咱不懂啊，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药。哎呀，看这些人脉搏围绕，恐怕性命不能久长了。众人闻听放声大哭，完了，没想到牛唐玉破了，大胜就在眼前，闹了这么个结果，怎么办呢？正在这时候，就听旁边有人说话：主公，这小生这个奸呢。朱元璋一看，说话的正是小矬子徐芳：主公，这个事儿啊，微臣我是这么看，看来贺萧使的是一种暗器，打的不知道是什么毒药。这玩意儿咱们绿林人有这么个讲究，谁打的还得谁治，外人恐怕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微臣不才，打算夜入苏州探听明白，如果有解药的话我倒出来，可能众人还能保住性命，要倒不出解药来，您就给准备后事吧。就哎呀，那可太危险了，爱卿，你一个人要进苏州那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就得挺身走险了呗。元帅徐达点头：徐将军说的对，能者多劳，莫妨就试上一试。好，今天晚间我就去。小矬子徐芳要到毒葫芦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